列王记下第九章。那时先知厄里叟叫一个先知弟子来，对他说，你束上腰，手里拿着这瓶油，往纳摩特基勒阿德去，一到了那里，就去求见尼莫使的孙子约沙法特的儿子耶胡。得见后，叫他离开同僚，领他进入一间内室，将这瓶油倒在他头上，说，上主这样说，我父你为以色列王。然后开门逃走，不要逗留。那青年人及那青年先知就往纳摩特基勒阿德去了。他到了那里，看见众将军都在座，青年人遂说，将军，我有话对你说。耶胡问说，我们中你要对哪一个说话？他答说，将军，就是你。耶胡站起来进了内室，那青年人就将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我父你为上主的人民，以色列的君王，你要消灭你主上阿哈布的家，使我在伊泽贝尔身上为我的仆人先知和上主的一切仆人报血仇。阿哈布的全家必要丧亡，我要消灭以色列凡属于阿哈布的一切男人，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我要使阿哈布家像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家，又像阿西亚的儿子巴厄沙家一样。至于伊泽贝尔，狗要在伊次勒尔的田间吞食它，没有人来埋葬。那青年人说完，就开门逃走了。耶胡出来回到他主上的臣仆那里，他们问他说，一切都好吗？那疯子来见你有什么事？耶胡答说，你们应认识这个人，也知道他说些什么。他们说，定是些胡话，请给我们说说。耶胡遂说，他如此如此告诉我说，上主这样说，我父你为以色列王。他们一听，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光台阶他的脚下，吹号喊说，耶胡作王了。尼莫使的孙子约沙法特的儿子耶胡于是背叛了耶和兰。那时耶和兰曾率领全以色列人在纳摩特基勒阿德对抗阿兰君王哈扎尔，但耶和兰已回了伊次勒尔，治疗他与阿兰王哈扎尔交战时被阿兰人所射的创伤。耶胡说，如果这件事合你们的心意，那么就不要让任何人逃出城去到伊次勒尔报信。耶胡于是亲自驾车去了伊次勒尔，因为耶和兰正在那里卧病未起。犹大王阿哈奇亚也下到那里去探望他。站在伊次勒尔堡垒上的守兵见有耶胡的兵队来到，就喊叫说，我看见了一大队人马。耶和兰下令说，叫一个祭兵来，派他去探问他们说，都平安了。祭兵就去迎接耶胡说，王问，都平安吗？耶胡答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转到我后面去。守兵随后报告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没有回来。 耶和兰又打发第二个祭兵去，这祭兵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都平安吗？”耶胡达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转到我后面去。”守兵随后又报告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没有回来。那驾车法很像尼莫使的孙子耶胡的驾驶法，驾得很狂猛。耶和兰随即吩咐说：“套车。”人就套好他的车。以色列王耶和兰和犹大王阿哈齐亚出来，各自上车去迎接耶胡，在伊斯勒尔人那波特的庄田那里迎上了他。耶和兰一见耶胡就问说：“耶胡，都平安吗？”耶胡回答说：“你母亲伊泽贝尔的言行和妖术那样多，还有什么平安？”耶和兰即刻转身逃走，对阿哈齐亚说：“阿哈齐亚，他反了。”耶胡用手拉弓，射中了耶和兰两背之间，箭从心窝穿出，耶和兰就倒在车上。耶胡吩咐自己的侍卫彼得卡说：“将他抬起，丢在伊次勒尔人那波特的庄田里。你该记得，当我你二人一起驾车跟随他父亲阿哈布时，上主即向他宣布了这个神谕。昨天我确实看见了那波特和他儿子们的血。上主的断语，我必要在这块田地里报复你。上主的断语，所以现在你要照上主的话，将他抬起，丢在这块田地里。”犹大王阿哈齐亚见了这事，就向贝特干逃去。耶胡追赶他，吩咐说：“也将他射杀在车上。”果然，在离伊贝勒罕不远的古尔山坡上把他射伤，他逃到莫基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用车把他送到耶路撒冷，与祖先葬在达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阿哈齐亚登基为犹大王，是在阿哈布的儿子耶和兰在位第十一年。当耶胡来到伊次勒尔时，伊泽贝尔就听说了，遂画眉梳头，从窗户往外眺望，见耶胡进城门的时候，他便问说：“弑杀主上的齐莫离，你平安吗？”耶胡举目看那窗户说：“谁拥护我？谁？”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里往下看他。耶胡说：“把他推下来。”他们便把他推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身上，马在他身上踏过。耶胡进去吃喝完了，吩咐说：“你们去料理那可诅咒的女人，将她埋葬，因为她究竟是君王的女儿。”但是当他们去埋葬她时，只找到了她的头盖、脚和手掌，遂回来告诉耶胡。耶胡说：“这正应验了上主借自己的仆人提示被人厄里亚所说的话，在伊次勒尔的庄田里，狗要吞食伊泽贝尔的肉，伊泽贝尔的尸首要成为伊次勒尔田地里的粪土，以致人不能说这是伊泽贝尔。”